What happened in Beijing? 时间是一、 十一、 十二、 十二、 十四、 十四、 一点。 古典音乐时间，永恒的魅力正在进行时。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一点钟，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，永恒的魅力，我是王卓，欢迎收听。有这样一种音乐，它一般都是三拍子，强调的第一拍是重音，而且是在十八世纪后半叶，在社交舞会还有十九世纪开始流行于欧洲各国的。这是怎么样的一种舞蹈呢？它被音译为华尔兹，其实就是圆舞曲。而这种圆舞曲，它是来自于奥地利的一种民间舞曲。那今天永恒的魅力，我们要一起聆听的就是这种唯美浪漫优美旋转的经典圆舞曲。我是王卓，欢迎收听永恒的魅力。竖琴带出的就是耳边音乐的主角，这是来自于柴可夫斯基他的舞剧《胡桃夹子》当中著名的《花之圆舞曲》，是作为欢迎和歌颂美丽、善良、勇敢的女孩子 Mary 她的那种热烈的气氛达到高潮的时候演奏的。这首圆舞曲呢，不仅是舞剧当中重要的音乐，而且是在柴可夫斯基很多的圆舞曲当中是最突出的一首。 Thank you. 如果刚才听到的花之圆舞曲是华丽的，是宫廷的，那现在听到的这一首其实充满了简朴，这是里亚多夫他来写的圆舞曲，而且呢，这也是在如果说家里有小朋友要参加钢琴考级的话，这也是一首七级的钢琴的小曲子。里亚多夫他很擅长写钢琴曲还有交响乐的小品，而且的确非常有俄罗斯民间的风格。那现在我们来聆听到的就是他来创作的圆舞曲，来自于里亚多夫。这是一首很简单的钢琴曲，一会儿呢要听到的这首洋娃娃组曲是一部四手联弹的作品，不知道你在其中能不能分辨出来，其实是两位钢琴家他们一起来演奏的，这是来自于弗雷的洋娃娃组曲。那这是一首有着华尔兹音乐的感觉的音乐，而且呢它也是为了给一位非常可爱的小女孩，这个小女孩呢是一个金发的小女孩，名字叫做海伦，所以大家呢因为她的金发，所以都喜欢叫她洋娃娃。那这也是弗雷在1893年的时候来创作的钢琴组曲《洋娃娃组曲》。那现在听到的就是来自于组曲当中的这段音乐。 Thank you. 不知道在音乐当中有没有听出来那种很矫捷的步伐，因为这一段华尔兹名字就叫做小猫圆舞曲，其实还挺有猫步的感觉的。好了，下面这样的一段圆舞曲还是来自于柴可夫斯基，不过是来自于他睡美人当中。说没有音乐，人生是一个错误。音乐就是从心灵说向心灵的语言，潮流在变，经典永恒，我们的魅力正在播出。 曲。今天我们一起来聆听的就是华尔兹，它被译为音译为华尔兹，其实呢就是圆舞曲。它在舞厅的舞当中是最早的，也是生命力最强的一种自娱舞的形式。而且呢它也是根据速度的变化，比如说快慢两种呢，把快速的华尔兹称为维也纳华尔兹，而不冠以维也纳三个字的就是慢华尔兹。它呢是由维也纳华尔兹演变来的。那今天我们来聆听的就是各种经典的圆舞曲的浪漫风情。那此刻听到的这一段，有人说，哎，这是维也纳华尔兹吗？这是属于慢华尔兹吗？我要告诉你的这一段可是完全不一样的，因为它是一个加速度的圆舞曲。 今天一起来听到的音乐呢，我觉得就是极致的浪漫，而且一直在旋转旋转，这就是华尔兹圆舞曲。下半时段的时候，我们会继续回来，继续来聆听这些美妙的圆舞曲的音乐。我是王卓，稍微等待一下，马上回来。 威尔第通俗三部曲之一，世界十大上演频率最高歌剧，国家大剧院制作音乐会版《游吟诗人》，2021年11月27日至28日倾情巨献，致敬歌剧巨匠威尔第逝世120周年。音乐会版恢弘震撼，歌剧唱将璀璨云集，唱响波澜壮阔的不朽旋律，演绎永不褪色的命运史诗。详情请咨询6655-0000。 房山石花洞畅游天然地质博物馆，探秘地下岩溶艺术殿堂，观奇景，赏石花，北京地下明珠房山石花洞。 以上为广告时间。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， What will happen in Beijing? 时间是一、 十一、 十二、 十二、 十四、 十四、 一点。 古典音乐时间，永恒的魅力正在进行时。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1点，北京音乐广播 FM974，永恒的魅力，我是王卓，欢迎收听。 又称作华尔兹，在上半时段的时候，我们听过了，像有一首叫《小猫华尔兹》，你还记得吗？其实还有一首《小狗圆舞曲》，可能有人会说：“哎呀，这个作曲家们可真是，小猫小狗都成为他们的主题了。”其实音乐就是作曲家的生活，对吧？《小狗圆舞曲》就是来自于肖邦的，这也是在圆舞曲当中很著名的一个小小的瞬间。下半时段永恒的魅力就从这首音乐开始吧。 这首小狗圆舞曲也是降D大调圆舞曲，据说呢是他的情人乔治桑喂养了一条小狗，所以呢这条小狗也是 因为这首曲子出名了吧，所有的这个小狗打转的时候都会想起这首曲子，都会想起乔治桑他养的这首可爱的小狗。不过呢，肖邦他除了写这样的圆舞曲，还写了太多的圆舞曲了。那现在我们听到的他的这样的一首作品，这可以说是在他的作品当中情绪很激动的，因为在后面出现了好多的大跳，这也是藏着一种抒情，藏着一种悲哀，是另外一种风格的圆舞曲。是来自于勃拉姆斯，他是一位热爱民族文化、追求古典精神的这样的作曲家。那他在作品当中呢，也是力图维护那种德奥的传统。所以，即便我们听到他写的华尔兹、写的圆舞曲，也充满了古典的味道。Thank you. 刚才布拉姆斯那种德奥风格的圆舞曲不同，耳边又回归到了维也纳，维也纳的轻歌剧的一种风格。那此刻听到的就是代表人物雷哈尔，他的轻歌剧的代表作《快乐的寡妇》，耳边又叫做《风流寡妇》圆舞曲，又叫做《晚会圆舞曲》。雷哈尔他的确是维也纳轻歌剧世界的最后一位大师，聆听这样的音乐也是充满了轻松。 Thank you. 在1905年12月30号，这首作品呢首演于维也纳剧院，可以说是让雷哈尔名利双收了，你知道吗？成为了因为写歌剧而变成千万富翁的第一人就是雷哈尔，而且就是耳边的这部歌剧。这也让维也纳轻歌剧在小约翰施特劳斯去世以后呢注入了新的活力，而且雷哈尔也创造了一种维也纳歌剧的新的风格，包括华尔兹舞曲还有巴黎的康康舞曲都是在他的歌剧当中呈现的。好了，那说到成为第一位千万富翁，在他之前他的前辈呢小约翰施特劳斯，我们今天好像还没有听到他的作品吧。钢琴版的《春之颂》圆舞曲，我相信很多朋友可能第一次听到钢琴版，这里呢充满了活力，而且到处都是散发着青春的气息。可是你知道吗？这首作品的